Radio99.tv 开业三个月，得到各位听众踊跃支持，业绩令人鼓舞。本季度节目于2月28号圆满结束，下季将于4月4号开始。三月期间，只要各位会员推介任何一位亲友申请成为三合一套餐会员，可以即时获得超级市场现金券100元奖赏。详情请到 Facebook 官方网页 Radio99.tv 浏览。暗黑10:30，四月回归，再度重遇你。 交我哋兩 個喺背後咯，頭先即刻啱啱趕翻嚟。 喂，但係咧又唔，我又唔俾你講影相住啊，因為咧有堅料爆啊，知唔知？我哋控制員姐姐咧，哇！喺頭先我哋休息嘅時間，喂，我有攤堅料啊，好勁㗎咁樣。 人哋邊咁講啫，屈人哋。 你唔係咁樣推到講啫，你 人哋咁樣嚇親人啊！ 人頭豬腦，快啲快啲攞翻你支OP麥嚟講，快啲拉過嚟啦， 講嚟聽下喂， 推 OP 推 OP。 鬼故王搞到人哋喊啊！ 讲啦， 勇敢啲，讲出嚟。 你嗰阵时 唔系 嘅， 鬼王点会搞你？平时 唔系朋友嘅故事嚟嘅， 可能要埋咪少少，唔好意思啊。 朋友嘅故事嚟嘅， 即系你噶啦。 系朋友，朋友发生咩故事？ 系啊，冇两个去旅行，咁啊有一个女仔就夜晚就即系冲完凉之后条底裤湿噶啦，跟住就攞风筒系咁吹，咁啊吹到另外一个朋友就瞓唔到觉，跟住两个就嗌大交，咁就之后就唔抽唔睬咯，咁佢哋系跟团去嘅，咁就之后不欢而散咯。 吹底裤都有事， 冲完凉条底裤湿， 整湿咗，佢又冇得换系嘛？ 佢得一条底裤嘅， 得条底裤啊？ 唔知啦，系嘛？ 好似话唔系， 可能肩想底面底面咁着， 唔系有得去晾喺度， 唔系有去晾啫，佢可能惊唔干系嘛？ 快啲嘛想， 除非真系得一条底裤，我根据我分析咧。 但系个 point 系咁，佢吹得好快啫， 可能佢嗰啲声好响， 十分钟。 唔系噶，你睇下着条咩底裤啊？你着条 T back， 你着条 T back 嘅快干，你着条 boxer， 佢可能羊毛底裤咧， 你着女仔啊 box 咩衫？ 女仔唔可以着 boxer 啊？ 都可以噶， 系啊，女仔都 我冇话唔可以，但系机会率好低咯。 咁T back咧，T back 機會高唔高？ 我冇統計過，咁樣啦，哇， 咁樣都鬧交， 真係見微知著啊！呢啲 咁啊係， 跟住 嗰個係咪你嚟噶？ 其實 唔係啊， 就係嗰條底褲係咪你噶？ 唔係啊，講完 嘅。唔係可能個時間問題會唔會咧？即係可能已經去到哇，成點幾兩點，你仲喺度吹。 我諗嗰個人係可能有啲執著，即係覺得。佢 好唔 considering 咯，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咧，佢吹條底褲，風吹條底褲咧，嗰啲異味會走出 嚟啦，係咪咧？ 唔會， 會唔衞生？ 喺個廁所度嘅喎， 係唔衞生？ 同埋嗰個人可能要吹頭，佢又攞嚟吹底褲咁樣。 哦，咁樣可能佢就介意。 不過咧，可能好多咧就係睇你個成長嘅，突然間嗰啲心理專家上升，即係啲咧，譬如佢一個人慣咗即係嗰啲咩獨生子嗰啲咧，佢真係就唔到人噶嘛。如果慣咗大家庭長大嗰啲，係咪好似我同肥蘇呢啲？ 喂，其實你啱啊， 唔 係其實你講得啱啊， 我哋冇所謂噶嘛，出到去。 唔係啊，呢樣嘢就係咧，同你個生活習慣成長有關啦。好似你有一次咧，我有個朋友咧，喺北京嗰度做嘢嘅，咁有陣時我上北京就住去到嘅。咁我有一次又好笑啊，朝頭早我見佢點樣刷牙咧，咁我係去塞住嗰氹水喺度刷牙噶。我話你咁唔衞生咧，塞住桶水嗰氹水喺度刷牙嘅。通常你開住水喉又好啊。 滴水出嚟。 唔係啊，即係嗰個盆啊，洗手盆啊，塞住咗佢啊，喺度刷牙，咁咪有氹水喺度咯，咁咪吐翻曬落去咯，咁啊，跟住話點解你唔開咗佢開埋水喉咧，跟住咧佢就好愕然咁樣， 嘥水喎， 佢就覺得望住我， 點解你咁樣鬧我嘅咧？我真係鬧你，你知我處女座啦。跟住諗， 唔係你有時唔係鬧人，但係咧嗰啲語氣好兇狠啊。 係我係咁樣嘅啦， 而家咁樣啦， 你接受到接受，接受唔到算數啦。 我可以唔接受咩？ 係好啦，咁樣個問題就咁樣啦，就係話咧，佢諗一諗啊，其實咧，我唔知道我做錯啊，原來係錯咁樣。你知唔知點解啊？ 冇話錯唔錯。 佢講得啱啊，其實咧，原來佢細細個去住曬自區咧，佢都係揾個盆咧。洗手盆啊，載咗盆水翻嚟咧，即係佢哋住嗰啲即係冇水噶嘛，要喺出邊攞水噶嘛，攞咗盆水翻去，跟住咧就洗。 就好多用途。 係啦，所以咧佢哋就會咁樣攞翻曬落去個盆嗰度，跟住拎佢倒噶嘛，係，所以佢到呢個習慣啲習慣成係咁樣，所以佢就唔知道原來佢有。用自來水自己有洗手盤咧，係唔應該咁樣嘅。 但我又覺得你又應該溫軟少少咯。 我唔知道 佢，因為佢嗰個唔係牽涉到係一個即係做咗啲咩錯事。 唔係佢又 好核突啊嘛！ 唔 係 佢，但係 你自己睇唔 佢冇損害你嘅，即係冇影響你。 你認到我食唔落飯啊嘛？見到佢嗰啖水，明白？ 咁咪鬧人哋真係咁啊唔啱。 唔係鬧嘅，一個朋友嚟嘅，唔算 嚇親人啊嘛。 學你話齋，我講笑話兇狠啲嘅。 有啲人唔係好習慣。 唔係管家婆 同人哋。 不是管家婆好少 見人哋人哋咁樣你都話一餐。 可能佢係咪比較少同人有啲密切啲嘅關係㗎？ 我唔知啊，真係呢個要問佢先知啊。 唔緊要啦，算啦。 因為每個人有自己嘅生活習慣，有啲人中意揾風筒吹底褲咁冇辦法㗎，係咪先？ 咁但係即係其實係要包容嘅啫。 去旅行就係要包容咯。如果唔係，其實好容易咧，就算 犧牲咯。 你點樣情同手足有機會咧，反目成仇咯。 一定啦。咁我試過就係又係咁樣嘅，有兩男兩女好似出賣曬朋友，唔關你事啊，唔係話你。兩男兩女咧一齊去旅行啦，咁啊就咩關係唔記得咗啦。咁其中一個女仔翻嚟咧就向我呻，即係唔關事㗎，我同呢幾個人完全唔識嘅。佢就喂我 friend 都黐線嘅啫。咁佢哋即係呢兩個女仔同呢兩個男仔咧，點講咧？睇先啊！其中一個女仔同另外一個男仔係拍拖嘅。 係 OK。 咁但係另外嗰兩個唔係噶嘛？咁但係佢哋如果嗰一男一女住埋一齊，咁另外嗰兩個咪要被逼住埋一間房，咁又唔得啊嘛！咁啊結果變成咧兩男兩女分開瞓啦，被逼。咁有拖拍嗰個女仔就覺得。或者個男仔啦，都會覺得哎呀，咁樣真係好似心思思咁啊！到夜晚嘅時候拗曬腳趾咁， 想搞嘢啦。 係啦，咁啊，結果都忍唔住喎。 係 個男仔夜媽媽就潛咗過去個女仔個張牀。 咁但係嗰邊有人㗎。係 啊，咁呢個咪就呻呻 佢潛咗過去咯， 呻嗰個咯。佢就哇黐線喺我隔離咁樣。 佢爭在未拉埋過嚟一齊玩。 係咯，咪其實佢就想拉埋啊，扮炸地。 即係佢跟住真係冇朋友做喎，佢覺得哇你真係好唔 considerate 咯，咁唔通要我過去嗰個同嗰個男仔？瞓咯， 系咁又 咪俾咗你？ 呢啲問題又係錢解決得到嘅。 咁人哋 攞多間房咪 咪咯，攞間房咯，最簡單。 慳啊嘛，諗住 係咪先？ 咪攞間房咯，再 有啲錢唔慳得噶嘛。 係咯， 你明唔明白 啊？宁愿少日餐，炮房钱咪悭，你冇听过咩？搞错啊！ 咦，真系未听过都未。 呢啲六十年代嘅呢啲咁老土嘅。 炮房钱啊嘛，讲明炮房 錢。唔系六十年代，因为呢首歌六十年代未有啊。 咪咯，炮房钱咪悭啊嘛， 因为歌嚟噶啦。 哎呀，唔知啊， 你扮后生。 唔系，即系，但系我自己试过都大团，有一次咁啱咧，我又唔系职业导游嚟嘅，但系咧咁啱有一次咧，就我搞咗个足球团，甚至系好得意嘅 combination 咧，有一班咧就係嗰啲品牌嘅抽獎贏咗，就去泰國睇即係 Liverpool 嘅利物浦，咁啊成車人，咁咧就有幾有唔知十位八位咧就係自由行嘅，即係會 extend 得耐啲，有幾有廿人咧就係去三日嘅啫，咁啊當然啦，一路跟當地嘅導遊，咁但係咧及後咧我就即係我又好膽粗粗冇人做嘢。咁譬如佢，我見你哋咧有啲唔好 online 嘅一啲嘅行程啦，咁我就同個當地嘅即係泰國嘅街講，我話呢啲可唔可以唔去啊？咁樣，咁佢就話啊點點點啊，之後因為其實導遊即係當地嘅導遊就會要帶你去某啲地方，佢就計人頭噶嘛。咁我梗係明白，心明此道啦。咁去到某一啲位，我就話我執錢俾佢哋，唔好去，唔好去。OK， 咁啊 OK， 真係唔去。咁及後咧，連嗰廿個人走咗啦，跟住剩翻嗰兩日。咁後屘有一次就話又帶我哋周圍去，咁我同佢講唔好，一問咗我又徵詢曬所有嘅團友嘅意見，跟住咧佢就話啊想唔夠時間買嘢啊，你知大家去泰國肯定好多嘢買噶嘛，咁我又同佢講你不如帶我哋去邊得，我又執錢俾佢唔好去，咁啊真係唔去，咁啊大家好 happy 咯，勁 happy 咯，咁甚至咧到啲波飛咧，及後有啲波飛我哋其實剩咗噶。 我就醒咗一張俾佢，一張俾個司機，跟住另外有得有啲咧，我就知道咧，亦都我有了解嗰啲情況啊嘛，嗰啲叫黃牛黨啊嘛，咁我就話：，我收翻呢個價錢，你俾翻曬就得啦，你幫我賣咗佢，我扮我唔識講啊，你幫我賣，我又唔想自己走去搞啊嘛，咁佢跟住就幫我賣曬佢，跟住又自己又有錢袋，咁所以收翻嗰程咧，我自己帶咧就冇乜不滿嘅，但係佢哋係投訴我一樣嘢啫， 咩咧？ 就係我買嘢最多咯。即係我自己買嘢最多個啊！佢哋仲好 happy 喺度，哇！阿肥叔買好多嘢喎， 即係等你係咪要？ 唔係，佢哋好 happy 嘅，即係大家都買足球啊，或者買好多嘢，咁就哇！你買咁多嘢嘅，即係享笑翻。 唔係投訴呢個， 唔算投訴啦， 讚賞啫，咁多次嘢， 講笑啫，笑啫，咁啊幾好玩啊！所以嗰次，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我再經歷埋嗰次之後咧，就覺得其實好易好 handle 嘅啫，即係其實你真係要問曬所有人，邊個想去唔想去？原來大家佢又唔敢出聲喎。大家都唔想去，因為泰國我知道，即一定會帶你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咁佢就話唔想去啊，唔去得唔得？晏少起身得唔得？得。去淨係去 shopping 得唔得？得。咁我咪搞掂曬佢咯，一次過。係啦，就係咁。 錢解決到嘅問題。 就係咯，錢解決到，我導遊咁幾 happy， 就唔係問題。 幾 happy 啊！自己入埋睇波。 錢解決到啊！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咁你我想即係你想出，但我唔想出啊嘛，事實係。 所以就一定要有一個人做蝕底噶啦。 係啊。即係簡單，如你一起去唱 K， 咁有啲人喺度狂懟啤，有啲人唔懟，即係我去俾埋你嗰份喎，係咪先？係咪好小氣咧？如果咁諗？ 唔係唔係，睇下爭幾遠咯，嗰樣嘢。你話你懟， 你開始攞三杯。 咁即係飲，你飲一飲就好多噶嘛，飲係咪先？有啲人就滴酒不沾噶嘛。 咁 你 又 夾埋一份喎。 咁你好簡單嘅，你咪抌低錢嗌酒先咯。嗱，你預計到我大概係嗰個幾多錢啊？例如我酒先嘅，通常酒先你要抌低錢啊嘛。我抌低錢酒先解決。 即 係 淨係抌平啲，平啲係咪？ 係啦，係咯， 同埋基本上，我覺得你應承咗，其實你就唔好介意後面。 不過有一樣嘢我講開咧，我其實都冇乜所謂，但係咧我都發覺。我而家去旅行最怕一樣嘢就係關於影相嗰件事。 點咧？ 影相咧，我咧有個朋友就好興嘅，譬如有相機咁啊，好啊，相機影咗。影多張手機得唔得？頂你個肺！明明相機影完，又要攞手機影，跟住喂一張打直，不如整多張打橫啊！我真係想去打橫啊！真係唔係好煩有陣時。 手機可以直接擺上 Facebook 嘛，即刻係嘛？ 佢就係覺得咁，咁但係你唔好影相機，佢話相機要靚， 相機靚啲嘛，係啊，明啊。 哇！真係俾燒吹暖咯，直情係咁樣，好煩咯。 明 噶， 但係 但係最慘佢唔係話，我去一度地方整一張兩，即係整一個。喂，無啦啦呢度有一個牌，佢又影喎。跟住佢無啦啦唔知嗰度，嗰度有個門口，我又想影喎。哇！點啊 Sir， 影咁多， 咁樣叫佢整碌自拍神棍咪算咯。 唔 係， 咁自拍又唔靚喎，梗要你揸機。哇！你影得幾靚？跟住仲有一樣嘢我最興啊！我嗰次真係忍唔住我鬧佢。嗰次去南通呢個地方其實好冷門嘅，嗰次係睇波，因為 南通邊？ 南通就喺江蘇附近，但其實真係我嗰次睇波純粹。咁我真係忍唔住，我嗰話真係指住佢鬧，但係真係佢都冇得還拖。跟住我話即係我同佢好 friend 嘅，即係兄弟咁啊。但問我喂，你真係你影相可唔可以練習一下咧？我想請問你， 佢話即係佢唔叻嘅， 係咪冇？ 佢唔係唔叻， 冇咗個頭嗰次啊！ 佢唔係唔叻，佢直情係曳。佢有佢幾年前喺廣州同我同卡卡影嗰張相，佢唔知點手震喎。佢又將個鏡頭明即係影住而家咁兩個人，佢zoom咗淨係影加加得四分一個頭，跟住我嗰鑊都算數 但你冇睇相啊？你冇睇相，即係信咗佢。 你點睇嗰刻卡卡落車，跟住係嗰幾秒鐘，可唔可以我用西班牙文同佢講，可唔可以影相？可以，即刻埋嚟影完，跟住嚇，即係咁嘅張相，我嗰鑊已經算數。哇！你翻去練習下啦，我真係頂你個肺。跟住好啦，幾年後嗰次係揾朗拿甸奴，嗰次係睇，好在小弟同朗拿甸奴影過相嘅啫。啱啱一去到間酒店，朗拿甸奴就同我哋同一架 lift， 跟住我就哇即刻影，我幫佢影，影得好靚。跟住阿朗拿甸其實喺 lift 度實又影到，中意點影嗰兩個實 Q 企喺度咁樣，由你影手震喎、又震，啊挺你個肺！我話搞錯，我已經話佢啦，已經。跟住去到球場又幫我影，又震，想點啊？ 下次你以後逢嗰啲， 我老婆唔係得我同佢啊，因為你明唔明啊？ 唔係啊，下次你一走埋去就咁樣， 唔係我自己咁。我知道我自己 selfie 都 OK 喎，佢咧問題就鑊鑊都係咁。 佢係咪甲狀腺有問題啊？ 唔係啊，咁鑊鑊都係咁，你仲揾佢？ 我唔係啊，有時 啊問題喺你度啦，你明唔明咁樣仲揾佢？ 唔係啊，嗰下因為咧有嗰啲有啲位咧，你 selfie 唔靚，真係好唔靚。佢嗰啲位真係你，譬如喺嗰個距離啱啱好影到，就企喺度咁樣影。 哇你不是一張兩張三張都 是那可能他真的不懂影相那你就找阿石 Q 哥哥 我真的暈我真的暈不是有時候真的只有幾秒你叫不到的你真的只有兩三秒、嗯、所以後期我都精了我真的狂 selfie 都是沒那麼漂亮因為真的這樣定了這樣漂亮、哎、我幫他拍的那些全部沙龍來的 你 真的想說這件 事、哎、你又像你 這麼大的鋪排 不是啊我跟他拍不拍沙龍問題是他每次都手震啊大佬卡卡張都四分一個頭跟住攞下這裡兩次都手震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厲害拍照的嘛 是啊 真的 包容人的 你都是你不要說啊你 是最不包容人的 是啊不是你都 是手震那科的嘛 佢影相冇扣頭， 有冇 覺得 搶啊？使乜冚頭埋牆？ 呢啲真係我哋做開嘅人先會識影相。啲人可能唔係做開的， 我諗講唔講夠咯。有時啲人真係覺得冇得求其啦。其實我哋試過咧，我同兩個朋友去旅行咧，去台灣咧，其實我哋一張相都冇影過。唔、哦、知點解喎， 因為你唔習慣影。 唔係啊，根本就三個人都唔中意影相。因為我哋極度冇興趣影相，即係我覺得去旅行我就真的不是覺得影相是那麼重要的，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你那刻感受到那樣東西留在你自己的腦裡， 你的腦遲早會退化的嘛到你年紀大的時候你自己去過哪裡都不記得， 因為我發覺 拿張相出來懷念一下， 我是極少去看以前的相片、嗯、我是看都不看那些人來的，你知不知道？ 現在知道 咯我是勁影相的，即其實我想跟阿王 Sir 差不多的，不過我又未去到王 Sir 那麼多， 不是因為我說的很久之前那時候你不是要曬照片的，那你又覺得好像很煩那去曬照片、哦、當然你現在這麼方便那當然不 會不是我那時候都曬的，我去四日我都拍29同菲林的 29同36 36張 29乘36、啊、 即我都是這麼瘋狂的不過因為可能我是做事即心態是用來做 library、嗯 即嗯、 即意思就是拍多幾個不同 shot、嗯、可能之後 A 報紙出 B 雜誌出， 我明白你說我知道你說、啊、 但因為事實上即有很多不是做我們這一行的人呢，即有試過，我有試過有一個日本朋友呢，即係佢跟我算是旅行啦，即當是 我去呢個地方順便工作嘅，順便探佢咁樣啦，咁佢順便嚟咗。但佢可能冇諗過，即係佢可能見我就知道我呢個工作係不斷影相嘅，但佢冇諗過當我真係一埋位去影相嘅時候，原來係咁黐線嘅，即係你每一個角度都唔同嘅。跟住佢真係有少少發起，而家係食飯時間，究竟你係想食飯定影相先？咁、 嗯、 我就係因為我呢、 這 個 交差， 我呢一個旅程其實係工作嘅，咁、嗯、順便嚟探你，同埋即當係 咁，我又明佢嘅感受， 即佢我又明佢，但係我又覺得我又唔可以唔影相咯，即咁樣咯，咁但係即我覺得呢啲就係要包容咯， 同埋睇你哋有幾熟啦，講真 係啦， 係咪先？ 係啊， 睇嚟都唔係太熟啦。 咪包咪，其實唔好講熟唔熟嘅，就算唔熟都好啊。有時大家咧，即係出去玩咧，互相忍讓啊。你出去玩都為咗咩？為開心啫嘛，唔通你為咗唔開心出去玩咩？啱唔啱啊？咁大家可以忍讓到咪忍讓咯，唔可以忍讓咪揾錢解決咯。 但係有一啲咧，就好似頭先佢話齋，因為知道你識影相啊，下下都叫你影相喎。我心諗，喂，我想影我自己，你又～又影唔到喎，跟住咧，我想用翻我自己私人時間，你又要叫我就幫你影相喎，即係有陣時，喂，係我識影相啫，但你唔係下下都咁樣， 所以咪自拍神棍喺呢個世界一個好重要 的最大嘅發明啊，繼電燈泡之後最大嘅發明啦，係咪先？ 好重要啊呢樣嘢，但你俾支棍佢都冇用噶呢個人， 點解啊？ 你嘥氣， 咪就咁撳掣啫嘛。 唉，就佢 冇用啊！勾斧棍木啊，嗰构图冇嘅角度歪嘅咁样， 系啊，唔系咁你翻嚟剪裁咪得咯？ 人哋叫影碟送去影只碟，咁啊你使唔使啊？ 睇对住咩人啦、啊？睇重唔重视身边个人啦、啊？讲到尾啱先？ 但你讲点样讲都好啦， 言言其实啊， 我哋应该系咪行埋一边啊？开拖啊？ 点解我哋三个旅行会点样嘅结局翻嚟咧？ 唔会去得成个方心， 跟住 radio 都执咗翻嚟。 咩啊？三个小生去旅行咁咯， 系 借抽啊！ 我哋出去旅行啦，拍条片翻嚟啦，好吗？ 好啊， 好啊，探埋灵啊嘛， 好啊， 好忙喎、 啊，做咩啊？ 好忙喎、 啊，揾、啊、你揸机，好冇？ 喂，我哋节目未完嘅、啊，我哋讲到好似 round up 咁啊，有翻噶，翻嚟再讲，再讲。 情杀、虐杀、肢解、连环杀人，幕幕惊心独拍案情，尽在东头湾道99号。 第一季一共99集经典重温，推出以来反应热烈，多谢各位奇案迷捧场。如果你都想收看或者收听，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 S1 计划，然后在网页里面搜寻东头湾道99号第一季，就可以享受节目。 无论买餸、行街、吃饭、坐车、睡觉，还有 喂他装模啊， 总之每分每秒总有奇案与你常在。 除了拍照、住房、行程之外，還有什麼不滿呢？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是都是在房裡面的，就是兩個人旅行呢，實會有一件事做的，爭廁所用、經常會的， 那些早點起床， 那些白都死了。 你不過個肯早點起床，個個都想睡懶一點的、你知道尤其是旅行團的話，那些 morning call 是瘋狂的，不怎樣做 morning call。 你說 morning call 我有個 又有分享， 好好，你又沒得還拖、今天由小到大呢，我阿公，因為我阿公已經過身了，但我很小的時候，以前呢就我媽和她都是做一些保生銀行，當時做經常會銀行會搞旅行的嘛，去這裡去那裡，但當然都是去大陸啦，通常都是那就一定報的，我跟通常就跟阿公一間房子、跟她間房子很慘。 為什麼？ 我永遠是第全團人第二個最早起身， 我因為要 佢咧，唔係佢係咁嘅，佢又好早瞓，又瞓好少啊。跟住咁我喺度瞓得咁啊，嗰陣時後生啲細，真係細路仔嚟嘅。咁啊，起身啊，咩起身？我即刻彈起身。我話阿公啊，話説去旅行喎，依家要瞓多陣啊。Morning call 都未 call， 因為通常就 morning call 噶嘛，以前好興噶，而家都興噶嘛。未啊，仲未起身？我成間酒店都行曬喎，我周圍住人都行曬喎。 誒，我媽又係咁啊！ 哇， 佢又好悶啊，佢又等你啊。 唔係啊，佢跟住著曬衫，坐咗喺度，好似即係坐咗喺度，好似等你開會咁。 好大壓力啊！ 跟住好啦，好啦，咁啊起身刷牙洗面，跟住快啲啊，我去交房嚇。 交房 好似 morning call 都未開始，你叫我落去交房，又攞個筆等啊！你明唔明啊？喂，喺度睇下電視都得個阿 Sir， 即係佢係。挤挤都系咁，跟住我后期已经有啲唔系好理佢，但系就咁拍你咯。喂，起身啦，起身！即系我尽量压迟，但系永远全团人都系最早，佢最早，我第二早咯。 唔系你同老人家去旅行咗，要超级耐性， 同埋有屋企人， 超级早啊， 超 级早起身啊， 你屋企人冇办法， 系啊， 即系你唔通嗌交咩？ 唔好嗌嗰时，我僆仔，你边有嗌话？边有还拖啊？俾佢质量。質量巴嚟嘆下啫嘛， 但我都勸住啲後生仔應該即係同多啲自己，即係年老嘅長輩啦，係咪啊？趁佢哋仲行得走得，係咪先？好似我媽咁，雖然趌下仲行得，咁我同佢韓國啦三月，即係我覺得要俾佢哋即係再見識多啲呢個世界，因為佢哋哇後生嗰時成日揾錢翻嚟養你咁辛苦係咪先？而家咁樣老咗，咁你唔好嫌佢即係手腳慢啊嗰啲。 唔係啊，我媽試過同我去旅行啊。佢驚咗啊！ 我媽冇同我去過旅行，所以我唔知 道。佢驚，因為我日當做嘢啊嘛，即係變咗可能我一日都食八餐嘅，跟住佢跟咗兩日， 係 唔好八餐點食？ 唔係拍嘢嘛， 拍嘢 嘛， 為咗影嘢要。 哇！我哋拍嘢都係咁噶，由朝早十一點食到夜晚十二點。 唔係你嗌咗未必食曬㗎嘛？ 係未必食曬啊嘛，跟住佢跟咗兩日。因為都會堅持食兩口噶嘛，咁始終老人家其實即係唔會係好似食到咁多嘢噶嘛，跟住到第三日，我唔跟你，我喺房間，我睇電視啊，你自己出去玩 好似豬仔團咁係咁啊！呢個咪上次我同肥叔去澳門嗰個情況咯，食完一間行咗兩間，食下一間， 嗱呢個就謬誤嚟嘅，呢個謬誤就係我哋話咗去澳門。 是去吃嘢嘅，咁跟住咧，我哋就譬如八個人咁啦，我哋去每一間鋪頭咧，係嗌少少，每樣譬如 即係小食， 譬如可能嗌三碗粉，就八個人食，即係 share 少少。咁啊，去下一間又食，譬如個粥食少少，每人 share。喂，咁大佬佢食到第二間，佢話：，誒、欸，我唔食，我走啦咁啊。跟住 哇，冇邊有咁咁嘅語氣啊，大佬，幾客氣啊！我話我想去 面咁走啫嘛， 唔 係 因為我當時係身體好不適，咁我又冇諗過，即係我同我 expect 嘅即係我 心目中嘅。 咁你去旅行梗係梗係吃喝玩樂啦，但我冇諗過係連續一間接一間。再接一間，再接一間。 因為我哋晏都冇食噶嘛，其實我哋 唔係依個係，所以係每個人自己個感受問題咧。嗰刻咁，跟住我就想去第二個地方。 我哋約咗十一點㗎，有啲人遲到咧，跟住搞到食，本來諗住去澳門食晏嘅，去到定兩點，跟住兩點晏都未食，晏都未食，跟住就去到咪食飯咯，好肚餓，大家都就個原因就係咁咯。係 啦，我衰啦。 係啦， 但係頭先咧，肥叔所講嗰啲咧，佢幾多人？八個人嗌三碗嘢。 譬如包人係啊，真係 我就想話俾你聽咧，舊年咧喺台灣咧九份咧就做咗一個調查咧，佢哋咧九份嗰啲你去過九份未啊？ 去過， 我未，我未， 九份咧幾正啊，其實好多嘢食嘅。咁啊，九份咧有一個調查咧，就佢哋最唔歡迎咩遊客咧？就唔歡迎咧，唔係內地遊客，香港遊客。 嗯， 因為咧，因為香港遊客咧成日都係咁樣咧，就係咧八個人嗌三碗嘢，即係佢哋啲商户啊，即係覺得哇搞錯啊！你八個人又嚟爆八個位嘅食三碗嘢，跟住又過隔離， 仲要洗你八個碗， 跟住過隔離咧，係啦，係啦，跟住過隔離又係咁樣，逐間間又乜？即係佢哋覺得搞錯，我做生意嘅。啊！但內地人， 香港人係咁嘅。 比較內地人去到咧，一個人嗌八碗， 係啦，內地人調翻轉，三個人嗌八碗嘢，跟住就食唔曬算數。 其他民族唔會咁噶， 係香港人特別少少。 香港人即 係精打細算， 唔係精打細算之餘，你唔好嘥嘢，同埋你食唔落啊嘛，嗌太多。唔 係同埋你去到嗰個地方，梗係想用最高嘅速度試曬所有你想試嘅嘢。 不過我會好啲，譬如我當我幾個人咁樣啦。我可能嗌一碗煮嘅，跟住都會嗌，譬如我當四個人。三個人都會嗌，不過係嗌嗰啲小點，即係變咗個台面上面都會 多啲嘢， 多啲嘢，即係咁樣就 OK 咯。 我都會，我譬如嗌嗰次藥材面咁，我嗌兩三碗，跟住就嗌少少嗰啲小食，咁變咗都唔係冇唔會太少嘅，同埋每人一定有嘢嗌飲嘅。 有個碗咯。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如果尤其是去澳門，咁我哋諗住去食好多嘢噶嘛，豆花又嗌粥，跟住食雪糕，跟住呢樣又嗰樣，咁你變咗你冇可能嗌食牛雜咧，跟住你下下哇食當正餐食，你食咗兩間都收工啦，係咪先？ 我都試過咁樣差唔多，我喺北海道咧就嗰晚咧係諗住咧就去食呢個咧蟹放題嘅，咁你知食放題嘅嘢梗係要留肚啦。但係咧我哋咧就經過一間咧好正嘅拉麵喎，咁樣冇理由唔食㗎。跟住兩個人入去咧就嗌一碗拉麵，跟住嗰個六面嗰位就話咗你兩個嗌一碗啦。佢嗰間係啊，嗰間仲要排長龍嘅拉麵。你咁樣食兩個人食一碗拉麵有搞錯，跟住咧望住佢又唔好意思嗌多盒 百家。 餃子， 餃子咁 OK 啊，咁 嗌多盒餃子啦，唯有你如果唔係真係俾人眼超超。 不過日本人係冇 share 呢種概念嘅， 係 即係佢哋真係一碗你連埋湯底都要飲埋嘅， 係 即係咁。 咩？我試過同我媽去一間食日本嘢嘅，即係日本啦，喺大阪啦。上到嗰間鋪頭，佢話唔歡迎 香港人， 叫我走咯。唔係中國人咯。 哦，唔歡迎中國人。 係啊， 佢寫到未？ 有冇寫啊？我諗冇。 唔係啊，咁但係你都未 冇啊！上到去跟住話唔做， 我話聽啊，只有一種行業咧係咁講到明， 歌舞伎丁。 哦，係咩？ 唔係 啊，係歌舞伎丁，但係咧就唔係嗰啲咩？佢哋啲黃色事業咧係唔做呢啲， 唔 做你啲生意嘅。 佢話餐廳啊嘛， 係啊，喺度有。 佢可能表面一間餐廳， 其實佢就係接客嘅，係啊， 實際一間妓院。 哎呀，咁我呢 啲 我都未去過， 係 啊。歧視中國人添，因為有時 唔知啊，有時 聽聞係有 咁啊，你唔知道佢間鋪頭發生過咩事？ 唔係呢樣嘢係唔止啲噶，甚至我有朋友做賣 game 不過而家我就少聽咗啦。好多年前啊，十幾年前最好時勢嗰陣時，香港最多賣 game 炒 game 係一聽到見到你香港人，一見你唔識日文，唔賣俾你，直情唔賣俾你，因為知你翻嚟炒賣，唔賣，係啊， 尤其日本， 你買一隻都唔得嘅咩？ 唔唔係佢淨係盡量佢攞費事就唔賣俾你。 唔係啊，你話 collect collect collect。 我點知你咪買翻嚟做盜版？你知啦，中人做盜版咁叻。 咪就係嗰陣時嗰啲年代做盜版。 我成日話啫，我成日話你架穿梭機唔好跌咗落去呢個內地。你上晝跌落去，下晝去盜咗一隻出嚟，翻版咗一隻出嚟嘅。 咁誇張。 你唔知咩嗰次嗰只運輸機咪咯，係 啦。不過都好㗎啦。譬如我同一個朋友咧，就試過研究啦，研究去邊度旅行。誒，好彩，好彩 研究完之後就唔使去啦。 就已經出事啦，咁啊真係好啦。佢就話：哇，去泰國佢又話危險。 Okay. 去土耳其佢又話好落後。跟住咧，唔知去邊度佢又話好遠咁樣啦。 日本又話輻射。 係啦，即係總之每一個地方佢都話。 佢都會 pick 到一啲 嘢。都係跟團啊，都係跟團啊咁樣。 跟團你都同 你都要去嗰地方。 唔係危險啊，即係譬如我話土耳其，咪或者去泰國，想我哋自己，我中意自由行嘛。佢話要。即係總之一定要跟團咯。 咁其實講邊度佢都要跟團㗎啦。係 咯， 係咯。 佢 安全啲咪可以咯。 去深圳都跟團。 譬如日本咪佢覺得安全啲咯。 唔係 跟你團， 過九龍都要跟團㗎，你知唔知？ 係咯，過九龍都要跟團喎。 係 啊，肉蒲團啊， 肉蒲團 係咪？ 咁嚟 sell 自己節目，食蒲團 啊？唔係好耐啦，食蒲團 啊。咁啊，所以喂好啊，未去未曾心愛已無情嘅，係咪先？ 係喎，咁樣仲好啊，唔係啊，咁係依個好喎。 了解咗啦，即係嗰個過程已經了解 了。其實成件事係得你一個唔了解，人哋根本就唔想同你去。 係啦，好明顯。 兜咁大個圈咧，唔想同你去啊嘛。 其實唔係啊，係喎，唔怪死都話跟團啦。係 啦， 深圳都話跟團。 佢知道你跟團實唔制啊。 佢呃我嘅。 唉，系啊， 你唔好去啊！嗰个花姐，我冇想同你去啦，你唔好叫我 啦。好啦，嗱 ，OK， 我哋唔好再讲啦，因为仲有五分钟时间咧，要讲啲，要讲下我哋个台嘅台务啊。 系 台务，因为 今 吓，因为我哋今集系 不识台举我知啫， 唔系啊，咁我哋咩啦嘛，季尾啦嘛，咁啊做多两晚咧，就呢一季会停一停噶啦。 嗰两晚系我个系咪啊？ 梗系咯，今晚同后晚送埋俾你啦， 好开心啊！原来我负责呢个包 自己搞掂佢啦， 多谢多谢多谢。 咁呢要同大家讲声，就今日诶无理心谈 last 一集啦。咁我哋咧应该咧如无意外就四月四号啦， 系冇错。 同你讲啊，而家讲啊，四月四号咧就会开始下一季。 你睇佢叫我咁样望住啊！啊！出边啲听众都知道四月四号啊，系得我一个。 系啊，你最后先得收到通知咋？ 搞错啊！ 我又唔系同你分手嘅而啊，分开一阵。 儿童节做咩事啊？ 小别胜。 不如四月一啦，四月一好啲啊。 因为星期 愚人节啦。 唔系啊，四月四号星期一啊，因为 系 咩？ 系啊， 得闲啊嘛。 跟住点咩咧？ 咁啊，跟住嗱，因为咧之前我哋嗰个考虑唔够周详，咁啊令到有啲朋友咧，佢好早俾钱，但系去到二月廿八号啱啱完咗，咁又啱啱唔得闲。去咗飲和咁咪睇唔到，睇唔到下次運，係咪好唔抵啊？係咪好唔抵？人哋咁早支持你，冇理由咁唔抵噶嘛，梗係要俾翻啲回饋佢哋啦。 回饋咩？ 咁啊又費事要畫一條線出嚟，咁不如咁啦，全部聽眾咧，即係呢一季有支持過我哋聽眾咧，都我哋無條件咁加多半個月俾你。 哦，好啊， 好大方咧， 好， 係簡直皇恩大赦啦。 但係要揾個人。將所有嘅 account 加半個月咁咯，包括阿曾傑話咁樣咯，好唔好啊？ 好， 你阿女王話好唔多，我話咩？ 咪咯， 女王話女王話啲屎係香㗎，呢個又香，我話好香，好好食添，好味道咁樣。 係咪一個德政咧？呢個 係啊，係啊， 係。 咁啊，至於之後點樣咧，就我哋 女王話事啊，之後點樣？ 留意我哋 Radio 99.TV 嘅 Facebook 啦，咁同埋 要女王公佈得㗎啦。 係啊， 我講嗰啲 小心啊，到時四月一號又話我突然間話開先啊，咁樣留意住啊。 去到四月四號 M 到冇心情嘅， 都係提咗四月一號啦，咁樣。 唔會喎，之前錄定㗎啦喎，要咁同埋就再大家希望繼續支持我哋下一季啦，當然係嘛，完咗嘅或者未完嘅都可以繼續。买下一季噶，买定先啊嘛，唔好蚀底啊嘛， 期货啊嘛，期货可居， 炒啊， 期货可居啊嘛，知唔知 啊？系啦，咁啊都托赖啦，今季嘅成绩都算系咁啦，唔错嘅。咁喺我哋，因为我哋比较要求低啲啊，系咁下一季咧，希望有增长啦，都继续 系啦。咁啊喺啲季与季之间，大家唔会闷啊。我哋控制员姐姐咧就会自己吓利用呢一季嘅时间咧，自己开咪喺度倾下偈， 咁样吓人哋啊。咁啊，仲 冇啲咁嘅事唔使惊啊？ 仲有咩遗言啊，肥叔？ 我遗言。 兩集你冇份㗎啦。 我遺言就係，總之大家繼續支持啦。其實我諗呢個緩衝嘅時間，亦都俾我哋去revise 一下，究竟個節目係咪會再優化啲啊，或者再做好啲啦。 topic 啊。 另外咧，就係亦都我亦都聲明咧，因為我哋節目太豐富，同埋每晚都嚟啊。 本人吃不消啊，真係吃不消。咁啊，誒要所以個緩衝區個時間俾佢哋唞一唞嘅，即係再睇翻或者再聽翻都。係， 我知道聽眾習慣有啲唔同嘅，有啲咧就堅持晚晚睇嘅， 有啲 係 谷埋一個禮拜睇曬。 有啲谷埋一睇，有啲就揀咯，即係見到 topic 啱佢睇，佢就攞嚟睇咁樣啦。咁樣大家嘅方式唔同啦嚇。 同埋咧，我哋今季咧，我哋開咗好多期票咧，下季一定要找數俾人。係 咩？例如咩？ 咩？你冇開，我又開咗咧。嗱例如咧，陳圓圓咧一定會講嘅，你放心。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呢個。有聽眾話想聽咩啊？呢個盜墓系列啊，咁啊，我哋都加料嘅，唔係有好多聽眾話想聽， 再想再聽， 肯定仲有好多啊！我哋仲有， 咁我唔係呢個世界唔係得四個墓俾你盜噶嘛，仲有好多墓盜。 咁啊係， 係啊，咁我哋開落一期票，我哋下個找數啦。 哦，同埋我哋會喺網度咧，即係我會做翻一啲榜啦，即係我哋啱啱呢一季有啲咩集數係特別受歡迎啦，咁等我哋自己啦，同埋大家都知道咧。我哋有啲咩即係節目咧，會比較係。 總之有花家姐嗰啲集數又受歡迎啦，得㗎啦。 你知㗎，出嚟嗰陣有我嘅。 一定排頭啲， 一定係。 因為中意睇我唔鬼汪窒佢。 係啊，咁樣先有火花好睇啊嘛。 究竟係咪真咧？定係你兩個自己喺度 自嗨？ 唔係啊，其實係有我做嘉賓先知道。 哇！哇！好 嘢喎，係 上得嚟無底深潭多啊！真係 牙尖嘴嚟嘅真係。咁啊，曾健華喺邊度玩啊？ 嚟緊去京都啊！ 哦，你一去半年嗰啲嚟咯，係咪啊？ 唔係京都先，跟住再落北陸，應該四月底先翻嚟。 OK， 好啊，寫信俾我哋啊！係 啊， 翻嚟再做嘉賓， 好 唔好啊？ 再分享啲奇怪嘢， 係咯，或者你喺世界各地搜集到啲咩古靈精怪嘢？系啦，攞啲。 跟住頭先佢已經賣告白話咩學校嘛，跟住我即刻諗起我中學嘅時候都發生咗一單嘢。 咩學鬼故啊？ 咩學校？哦校園。 即係校園事件。 校園鬼故好啊，等你翻嚟講啊。 好啊，咁啊，聽晚同後晚交俾阿鬼故王啦。 多謝多謝。 係 round up 埋我哋呢一季啦，好嘛？咁啊，大家有咩意見咧？繼續咧，就係可以喺 Facebook 咧同我哋繼續溝通嘅。咁啊，最後咧都送一隻歌俾大家，哇！真係正嘅歌，攞嚟 round up。周华健嘅《沿途有你》啊，唔舍得你啊， 拜拜。 梦想就如最佳宽裤，但若是离开你，纵使得到一切，亦放下不顾。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再越飞。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命。但有你在鼓舞，那么多就不够。为你我而挑选这漫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越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离开你，纵使得到一切，沿途亦不顾。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命，但有你在鼓舞。 觉到。